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班牛医生喺度录音嘅。 系啊，点解你只猫又笑嘅？ 只猫成日都笑噶啦。今日我哋讲一集探视先。 今日笑我哋啊？ 唔系笑我哋。咁近来就真系好多即系大镬嘢啦，香港。 你点样睇最近泰国政变？ 嗱，泰国政变有一样嘢啦，泰国就一笪唔系好投资嘅地方嚟嘅，每五年就乱一次啊！屌你嗱！泰國有一樣嘢好得意啊！泰國永遠就係一個政權，一個暴力推翻另外一個暴力嘅。話就話民主，一個他信當年落咗台之後，而家到呢個咩仲差上台，又俾民眾推翻。跟民眾根本就係、是、即係政府去到請翻嚟。你睇下有幾樣嘢我想 同大家講。你如果係攞到個執政，你就係趁嗰五年好去刮多啲錢，跟住又預備。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根本泰國冇民主嘅，你睇下佔領機場嗰班友仔啊，嗰啲。即係第一唔使翻工啲錢喺邊度嚟？第二樣嘢有醫療車有剩，嗰啲錢喺邊度嚟？第三樣嘢有飯食啲錢喺邊度？ 係咯，啲錢邊度嚟嘅咧？ 有政黨支持咯，諗都唔使諗啦。 咁啊，泰王匿埋做咩？ 泰王匿埋可能俾人屌屎翻。 八十歲噶啦。 泰王好得意啊！你嗰個國王與我咧 ，Anna 即係英國嗰個家庭教師咪阿國係咪啊？泰王個教阿泰王出身噶啦。 係 即係佢由細抽泰王 不過有樣嘢咧，睇翻今次我哋個重點。咁咧就個泰國咧就係、個港府處理危機。 屌港府真係黐撚線！嗱，我想同大家講，我睇咗一本書。 我有個衝動想去泰國，橫掂都係唔使錢坐，坐都係俾錢坐專機，但舒服啲啊嘛。係 咩？有咩咁舒服？ 成架機你坐曬都冇。 梗係唔係咯？揾逼人㗎嘛。 唔係，佢好多架機就係協調唔好咯，一係冇得上機， 一係冇得上機，一係就有機位冇人坐。 留喺度咪一係就同。老闆講聲，我翻唔到嚟啊！政變，第二樣嘢真 係唔係政變翻唔到嚟，你唔好啦，打份工啦，屌你！ 咁你咪去屌下太妹啦，嗰度 俾太俾太俾啲 人妖屌啊嘛！嗰啲個碌撚好撚長，嗰啲人妖 俾人妖屌屎忽有你份， 打咁多針個碌撚都唔撚縮嘅。 你阿姑啦，屌你碌撚越打越大碌嘅。 咦咁啊，不如我哋都打啲咯。 我話俾你聽。我哋打大佬话，屌你老味，叔啊，不过系个脑咧， 我个脑里面有碌大卵嚟嘅就， 屌你老味个口又一碌，含住啊，屌，我哋大家睇下，我睇一本书叫《马骝发电》，几千年前喺公元前3000多年前，印度嘅一本古典籍，咁咧系讲法治嘅，咁咧当中有一讲咧就系讲呢个谈交税，嗱，点解我哋要交税？就系、因为国家提供咗一个安全。亦都係一個合理嘅營商環境同埋生活角度俾我哋啦。今次港府去旅行嗰班，嗱，我想同大家講啊，去旅行嗰班有錢交税㗎，一定 冇錯啊，係啊， 你中產嚟㗎嘛， 冇錯係啊， 我交咗税，屌你喺外地受到一啲嘅政治迫害， 所以嗰個女人講得好大聲，好啱啊。我以後唔再交税，我移民去澳門。 係啊， 佢講你聽唔到有個女人講咩？訪問咁個女人就話：我喺澳門啊，第日影我嘅包機包我走啊！你睇下香港政府，我啊聽日要決定移民去澳門，我唔再喺香港交税，就係咁講啊。 係啱啊！ 哇！呢、這個女人講得幾撚，即係令到香港政府幾撚羞恥啊！ 香港政府就羞恥都不得了， 你睇下 最羞恥係邊個？嗰個官話放撚咗假，嗰個叫咩啊？ 放撚咗官邊個啊？ 咧嗰個高官話放撚咗假咧，咪入境 李兆光啊？ 好似係李兆光放撚咗假。 喂，我覺得佢唔係最搞笑，曾蔭權笑笑咁行落嚟，冇人即係曾生點解唔撚回應走咗去？ 同埋一樣嘢，你放假有人頂你啊嘛！我屌你！ 唔係， 曾生會唔知道？ 唔係，我想問下點解佢協調得咁差？ 佢唔係協調得咁差，佢直頭連做都唔撚做啊！佢唔係協調。佢连系做都唔捻做嗱， 几得懒啊！ 冇人死，佢咪唔捻做嘢咯。 吓、 啊，大陆 而家有人死喎， 有人死咪做嘢咯。 系 嗱、我同你讲啊，牛医生， 咁同大陆咩分别啊？ 大陆政府啊，开头一有事就已经派专机去接翻广州、北京嘅旅客啦。香港人啊，屌你谂咩有事，佢咪坐你閪崩咧外地、你够你閪冧 死咗啊！你唔好赖我啊！你记唔记得李兆光讲？唔好赖我呢啲天灾。 啱啊！屌， 啱啊！佢讲得啱啊！ 香港而家做官仲衰过大陆，我话俾大家听，你而家香港人做官 最多唔做咪有 系啊，佢而家系啊，唔做啊，去打私人机构工啫嘛， 唔使打靶又唔使坐监嘅。 大陆嗰啲要打靶嘅，而家做得唔好。 香港应该恢复死刑系嘛？ 香港应该唔系啲官应该恢复死人，奉劝系呢个嗰啲叫问责制嘅官员做得唔好，就要打靶。屌嗱咁啊咁啊， 當年啊，李國章搞到教育界幾 咁啊，應該打靶啦。 佢一個落台咪唔見咗咯。 啱啱仲打私人機構工，打佢大佬工啊！屌，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好撚老撚土就係、是，你而家納税，你又唔俾咗保護網我哋，有咩事叫我哋自生自滅？屌，呢啲唔係政府嘅做法嚟㗎係嘛？ 食自己㗎咋老友？ 唔係你靠自己，我做咩要納税啊，大佬？我納幾廿皮税，屌你老咩？我養你班閪佬。 納税係必須嘅。 唔係啊！ 你講嗰句納税係必須。 你仲搶有撚分別啊？屌你老味！ 唔係，就係衰撚嗰場。 我有時你幫我唔到，打1888，屌你冇人聽，你唔撚係啊！電話錄音。 今晚咧就講過咧，今年係雖然交少咗税，但你睇個金融風暴嚟到咁嘅樣，話俾你聽，出年都好撚好撚好撚惡劣啊！所以過咗新年之後更加死，話俾你聽。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大家咪逃税，屌你有冇等個政府冧檔？ 如果香港政府冧檔，你覺得會有咩好？ 香港政府邊會冧檔啊？你班咁嘅狗閪，屌你老味！ 我諗中央會介入啦。 中央介入，我希望香港政府冧檔好撚耐㗎。你睇嗰啲官，屌你老味，你同我都識得做嘅根本都。即係嗱，我覺得做官唔係咁嘅。嗱，近排咧，我哋醫院咧有個官咧就新上任，咁佢咧就間間病房去暈曬，就問啲人有咩意見，有咩意見嗰啲。你對呢個 service 點咧 ？service 點？我真係想同佢講，阿哥阿姐。你係咪個屎忽三角形坐唔撚落張凳度呢？做官唔係咁做嘅，你自己手頭上啲工作搞撚掂先啦。 人哋唔係咁諗啊，人哋覺得咁咩叫親民，咁咩叫好人啊嘛。 你俾我波渣啊，親民啊，你同我打茄輪啊，親民啊，一樣嘢你自己諗下。第一，呢、這個機構已經係唔夠人，你仲落嚟去撩一啲你低下層嘅火焰。嗱，你逢係高官巡搶。一定是要做好多屎忽嘢俾你睇，你自己做到呢个职级，你已经识谂啦。你仲落嚟搞啲低下阶层，你个脑系咪生闪啊？屌你老母！ 你有冇将呢番说话话俾佢听？ 我唔够胆。我做几捻多饼啊！屌你老母，做捻多饼，即系要做啲额外嘢去招呼你个臭閪。屌你老母， 唔系你觉得好啱 嘅？即系你自己谂下啦。你翻工，你咁捻得闲，你搞捻掂自己啲嘢先，你搞我。 大家唔知有冇睇最近咧？阿曾俊华咪话讲紧嗰个施政报告，定话即系个财政报告咪问访问大家。其中有一个你有冇睇到咧？就问啊访问 DJ 阿林。 阿林海峰，我 讲咗句好捻搞笑啊！ 交税 就系我哋香港市民可唔可以唔交税？但系曾俊华好认真答翻佢。即系摆到明玩嘢喎！ 我觉得唔系唔交税啊，直头系应该。我话俾你听系罢交税啊！屌你老味，香港政府呢几年俾嗰啲咩我哋啊？ 你话罢交税，人哋觉得系煽动啊嘛。但系而家人哋唔系可唔可以唔交税？呢个真系好捻绝密喎！嗬！ 屌你老味，人哋个老真系唔系装屎。香港政府 可唔可以唔交税？ 雷曼证券啊，话俾你听，嗱，雷曼证券啲人已经抵捻死噶啦！屌你老味，佢仲话喎，有啲捻样同话，屌你攞啲公帑。 我话俾你听啊，今次咧呢单雷曼。呢單嘢你講起，我就想講啦，就係、是、銀行嗰度咧，其實之前咧都係俾香港政府焗撚住要賠嘅啫、啊。其實賠啊，唔係賠好撚多嘅啫，不過焗撚住條氣唔撚順。所以而家咪最後咪揾到美國嗰條法例出嚟，根本上就唔撚賠。 啱啊！ 因為佢自己啲蝕撚咗咁多條氣唔撚順。 啱啊！同埋喺美國，我覺得點解要賠啫？喂，大佬，你買賣呢啲嘢有蝕有賺㗎，你自己蠢都買撚曬落去，非單一性投資呢啲。 咁你覺得點呼籲我哋而家個存户咧，即、就、係、是、對啲錢好唔好擺落銀行咧？ 嗱。你有咁多钱，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你几包粒啊？有啲几卖菜嗰个几包粒，你洗刷咗佢啦！屌你阿婆，你都就嚟闻到棺材香啦！你仲摆喺银行收息，你收皮啦！屌你！ 啲人唔系咁谂噶。 唔系，阿牛医生，你食六七十岁，你揸住600粒，你仲话我嚟生息？你我嚟洗捻咗佢啦，卖菜，屌你老味睇下世界啦，啱啱先？ 佢听日继续吹垃圾噶，即系佢洗嘅真系质素唔高，但系 咁啊。哦，呢啲真系我吹唔捻账啊，等于当年啫嘛。 啲人性嚟嘅 咩人性啫？屌你，佢贪捻到冇捻晒影啊！即系你净系顾住一样嘢，你个银行 number 有几多钱？你又唔系洗喺你身上有几多钱冇捻用噶？即系你啲钱蒸发咗。 人性 嘅，唔系你自己蚀咗就话人性啫。 冇人性， 我想同大家 蚀咗冇人性。 我想同大家讲一个人，咁咧当年咧，有一个人好出名嘅叫鬼虫，鬼虫系一个当年喺尖沙咀卖一啲夜总会夜店衫好出名嘅人嚟噶。咁佢咧就卖啲夜店衫俾啲即系吸女嘅。咁咧佢揾到好多錢，咁去租屋住啦。租屋住有個阿婆，嗰、那個阿婆好多年前上過電視㗎啦。咁啊執垃圾為生，但係原來尖沙咀好撚多層樓喎。 哇！ 你俾撚張錢佢，繼續執垃圾，呢啲咪戇鳩咯。即 係阿鬼聰而家點啊？ 鬼聰好似冇撈呢行啦，唔知做啲咩。佢以前設計衫係即係 專係嗰啲嘢，點用雞格㗎？ 佢而家都冇錢，咪跟阿婆執垃圾。 屌你老味，而家都冇夜店啊，大哥！屌你老味，而家夜店就牛仔褲開工啦，使撚著晚裝 咩？如果 真 係做人咧，唔為自己著想咧，就會覺得好冇生活質素。 係啊，即係你揸住幾百粒都仲話要去生息，仲話要去賣菜，咁我冇撚你計啊，大哥你。即係你揸住幾百粒，嗱阿婆你60歲啦，屌你600粒，你使得到你？ 我都喺度建議，即係大家今年08年年尾，雖然經濟都唔好啦。 唔係經濟唔好咧，我覺得如果你有份穩定嘅工作，亦都有啲穩定嘅。 呢個世界冇一份工係穩定嘅。 咁啊， 除咗你嗰份， 我份都唔穩定啊！屌你， 即係我會咁講咯，即係屌得就屌咯，因為好多時第日冇得屌就好。 啱啊，同埋有得食就好食啦。屌你老咗，你又食唔到咁多啦。仲有一單嘢就係印度抌菠蘿啊，牛醫生，我哋未。 印度呢單嘢點睇咧？我 哇，印度嗰啲狼啊，我屌佢攞 啲真係影片啊！ 屌你周街掉菠蘿啊，迫擊爆啊！屌你老味，激翻槍啊！ 幾撚堅嘅喎， 嗰啲就係 新德里啊， 新德里，我真係想做嗰啲。即係暴徒， 有冇興趣去嗰邊旅行啊？呢邊 冇，屌你老味！ 點解冇香港人求救嘅？冇包機嘅呢單嘢。 唔係啊，本來好似話田北俊個閪佬阿田少去撚咗㗎，咁咧佢朝頭早翻撚咗嚟，夜晚黑先去爆酒店。我真係阿彌陀佛，個撚樣夜晚黑外等個俾人菠蘿炸撚死。 撚樣都好撚搞嘢嘅喎，你唔覺得咩？ 屌你老味，呢個成個狗閪嚟㗎啦，搞嘢搞撚啊個撲街！屌你個撲街正宗狗閪！屌你老味！ 成日講下啲言論啊，嗰啲嘢咧係好撚突，好撚。 唔係嗰撚樣講嘅嘢係永遠好不負責任， 太好撚突出㗎呢啲言論，我覺得。 唔係，如果你覺得不負責任突出，我咪好撚突出啦，屌！ 咁啊，仲有啦，最近啊，彭官就一誒嗰個法官彭咩件咧，係一個高院嘅法官嚟㗎，佢咧就一案咧就三判。 咩叫一案三判？ 即係一個案件咧就做出咗唔同嘅判詞，但係咧判詞同判詞之間咧就隔撚咗好耐啊！先即係隔咗一段有限制期限先講，咁啊俾阿李國麟咧就勁屌。 唔係，我想問啊，咁啊跟住法官點做啊？ 法官咧都係律師升上去㗎啦。係 咩？即係有升職。 有問過，咁但係咧問題就基本法保護法官咧就唔可以咁容易辭職㗎。係 咩？ 咁所以咧就佢做錯咗嘢都唔可以辭佢 嘅。唔係法官喺邊頭？即係人工高唔高啊？ 人工係睇下佢係屬於即係地區性嘅法官定話喺邊度？ 如果地區性嗰啲咧， 好似都有同醫生差唔多人工嚟嗰啲。 會唔會出街俾人打㗎法官？不過我記得好似法官係好多地方唔去得嘅，有好多不名譽場所係唔去得嘅。 係我知道係啊，有啲衰格嗰啲都好多人想打嚟。 唔係你出街好撚窄使喎，認得你係法官，屌你老味！哇，如果你認得話陳法官咁撚樣，哇，你喺街你敢唔敢認啊？真係 真係行開啲先。 行開啲人哋淋電油，屌你老味！哇，你判咗終身監禁，屌你老味！古惑仔唔斬柒你老母化閪屌！ 都係啊，小心！ 但係好老實講，我做法官又真係唔夠膽出街，買嘢又唔夠膽去，即係度度都唔夠膽去，真係。 冇錯冇錯。 你撞到人好麻煩。 唔使人哋禁你，你自己禁自己。 啊，同埋一樣嘢啊，你。一定唔會去一笪地方雞竇。 如果意大利咧，雞竇嗰啲都唔可以。 意大利試過啦，有啲法官 黑手黨俾人 黑手黨佢咁嘅，成條馬路咧，佢之前咧已經整馬路。嗱，嗰個法官係特登殺佢嘅，喺12年前我記得。 係。 嗰單嘢好轟動嘅意大利，咁咧佢又掘撚起曬黑手黨，將啲地下咧掘起曬，以為鋪石屎。係。咁原來個地下咧鋪撚滿曬炸藥，咁之後鋪翻石屎落去。咁真案一判撚咗，個法官唔撚掂佢成隊車隊噶嘛。係。咁諗住你會出槍又成，屌你老味，直頭喺地度掹著個炸彈，咁啊成條馬路炸撚起曬咯。 哇！ 成單法官死曬。 勁愛 呢啲啊，真係黑手黨啊！ 勁嘅真係， 佢都費緊事同你嘈。 Godfather 呢啲真係，同埋一樣嘢，你諗咩咧？冇曬人生樂趣，你唔夠膽去雞鬥，大佬。 冇嘅，唔諗呢啲嘢嘅。 係咩？唔係話。 諗都唔好諗。 唔係話，唔去雞鬥，唔諗吹簫。 諗吹簫。 哇！唔係話，屌你！吹簫都唔諗得。 咁啊，呢排仲有冇啲咩想講啊？ 冇啊！ 呢排有冇講下啲虐待貓嗰啲？ 冇人虐貓喎呢排。 啲係凍啊，食咗啦已經。 咁啊係， 食貓。 都啄咗之後食咗，不過呢排天氣好撚凍。 啲係凍就好多人買嗰啲箍筍俾貓，我見到。 邊啲啊？ 佢好貴。 嗰啲士多啤梨。 嗰啲成民屋係嗰啲箍筍啊。 哦，士多啤梨。 嗰啲幾百蚊嘅好貴喎，發覺。 唔係啊。 200幾蚊嘅，點解咁貴嘅？ 咁撚貴，我買幾兜嘢。 幾廿蚊我見唔到喎。 喎。頭先我就去嗰間寵物店度見過咧，好多冧曬成座山，嗰啲人係咁揀。 係咩？我見咗 一個仲靚係香蕉船嚟嘅，香蕉成把香蕉咁捐入去啲貓。 你有冇見到啲有波人㗎？屌你老味！ 有啊，捐入去個波嗰啲 我話俾你聽， 菠蘿嗰啲 牛醫生， 橙啊， 有一日 西瓜嗰啲。 嗰日有個男人打電話俾我喎，咁咧我以前做電梯嗰啲朋友嚟，佢就同我講：阿九護士啊！你有冇一個叫波形比較器啊？ 哦，係點樣嘅咧？ 我話俾你聽咩叫波形比較器嗱，咁咧波形比較器咧就比較一啲摩打嗰個上數嘅，即係50/50個赫茲咧。咁咧，博內咧就有兩個波形出嚟。 佢嗰啲叫做咩示波器？ 咁我就話有啊。佢喂借嚟用下得唔得啦？我話 示波器。 咁我話咁啊好啊，你 佢攞嚟做咩？ 我話都攞嚟。佢喂咁你點俾我？我話斬咩手落嚟咯？佢咩斬咩手落嚟啊？我話隻手咪波形比較器啦。你好戇鳩啊！真波、假波、細波、冇波，一摸落去就知啦。屌你個閪！屌你老味無啦啦問我借個波形比較器， 我一陣間都要早啲翻屋企啦，因為今晚選阿姐啊。 哇！阿姐真系正啊！屌你老尾，最正嗰啲蛤蟆啊！屌你老尾，同埋艳光爱地球，艳光点爱地球咧？同埋嗰啲咩全球评判一齐艳光好难受。 最惨系啊！詹瑞文冇得做呢个老毛苏，因为佢着呢个万千师奶贺台庆呢单嘢，范师奶咁啊话个老毛，咁咧佢今次就亚视啊吹谷佢个老毛演阿姐，佢就一怒之下咧就话我冇老毛咪唔捻做。 佢露边度啲毛先？ 佢睇毛着捻住嗰啲。閪佬著啲泳裝，又唔甩剃毛，哇！ 好撚靚嗰啲爆撚曬啲毛出嚟， 屌你老尾，跟住又珠光寶氣啊！即係 珠光寶氣， 珠光寶氣， 珠光去到寶氣， 屌你老尾，又撚樣咁咯。 喂，牛醫生，我想呼籲咧，一樣嘢都喺上錄下音。 係，我都要啊，即係呢排忙啲啫。 係，喂，考試掂唔掂啊？ 係過咗啦，多謝。 搞掂 啦，搞掂 晒，要唔要再 读 啊？ 唔要啊，出 现就屌你老味又读， 唉，真系惨，人一世咪一世，即系读多啲。 屌你人一世咪一世，咁多女都仆街。 最惨啊，老板都唔肯支持，钱又唔俾。 屌你老板梗系唔支持啊，读书支持你，你咪有病啊！屌你， 屌鸠你，攞自己价，唉，呢啲咪受气啦。 哇，唔系话大佬读书 用自己价去读书，自己俾钱，乜都自己。读捻出嚟嘅人工都唔系好捻俾你喎， 唔系呢啲正常啊！屌，你都未试过俾老细屌老母，日日一翻工，喂我屌你老母啊！咁回事，我真系咁样样，嗰阵时翻工， 我都想屌佢老母，生咗咁个女 真系屌佢老母，喂咁我就好啦，今集讲嘅系咁多啦，拜拜。